不是外行吗？ 啊， 吃亏了，不懂啊。 哎呦， 人当这东西他看着不懂啊。 当什么呀？ 就是啊，京剧界啊，有一位生活很困难，他把那个脑脖给当了。 哦，就是那个打的镲。 哎，这还不是镲，小的叫镲。 哦， 他那脑脖这么大个儿。 哇， 就是那个老道。 嗯嗯。 啊，他用的那个，那个琴儿有这么大。 哦。 咣咣，声音很大。 是是。 脑脖，您给看看这个。我大爷呢，正赶在柜台上。 哦。 一看，这什么呢？不知道叫什么呀。 不认识， 当多少？ 我也这味儿 啊！您给当十块钱吧。 嗯， 十块不要。 多少钱呢？ 两块， 才给两块钱。 那个意思，我呀少给你，你也就不当了。 哎，对， 你要一当也麻烦，这叫什么？我叫不上来啊， 不知道。 哎，可巧这位他用钱，两块就两块吧，当了， 当了， 当了，当了这，哎呀，这叫什么呢？ 就是。 这我也得说说名字来， 当然了， 没名字怎么写当票啊？ 哎，写 一说写，张凡先生准备写这当票，写，他一比划，词儿来了， 啊， 缺箍短袍，铜草帽一对 啊，铜草帽一对。 哎呀，这写账先生一想，怎么这叫铜草帽啊？这真有意思。待两天又当了一个东西， 又当什么来了？ 也是京剧界用的 什么呀？ 就那单皮。 哦，就那个嘣嘣嘣那小鼓， 就那小鼓。 哦， 哎，那个掌柜的，您给我看看这个。 嗯， 我大爷一看，哎呀，怎么就这货呀？ 这 啊，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东西，不知道叫什么。 你瞧瞧， 哎呀，当多少？我当十块钱。不要，两块， 这也两块， 他认准了两块钱了。 好， 人说两块钱，两块钱吧，我当了， 嗯， 当了，当了，我怎么说呀？这叫什么呢？ 还是不知道。 写一说写，准备给写当票。 嗯， 哎呀，他翻过来这么一看呢， 啊， 不是有这么一个挺大的那么一块 啊，瓦窑。 哎，词儿来了。 哦， 写乱钉船凑，木头小皮盆一个。 木头小皮盆， 这账房也乐了，这是木头小皮盆啊。 对， 哎呀，赶明大水缸咱也收着啊。 就是 这位呢生活太困难了，当完了这两件东西，后来又当了一件，又考住我大爷了。 他又当的什么呀？ 这个老北京都懂，当了一什么呀？帽镜。 哦，帽镜，桌子上摆着那个。 对了，这帽镜呢，它是一种木头的。 对 啊，就是你要出去戴上帽子往那儿啊照一照，它是一个镜子。 对对对， 这个人呢，他把这个帽镜往上边一搁呢，哎，整是他那个背儿啊，冲着我大爷。 哦， 我大爷一看就糊涂 了。嗯， 他怎么净这玩意儿啊？啊，这个当多少？ 还问当多少？ 您这多给写点吧。您给写15块钱。不要，两块。 认准了两块， 我大爷生气，心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 两块啊， 啊， 当了， 哎，又当了， 哎呀，当了，这是什么呢？哎，接过窗户一看， 嗯， 想出词儿来了。 哦， 因为这个当铺呢，他一进来啊，他是一个小院子， 嗯， 那儿有什么养鱼缸， 嗯， 还有影壁， 嗯， 影壁分两种， 哪两种？ 有的呢是那个木头影壁，有的呢是那个砖砌的一个影壁。 对对对， 他一看那影壁，他这词儿来了。 哦， 写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壁一个。 好，木头小影壁。 这写账先生说，怎么还木头小影壁啊？ 哎 呀，赶明咱们四个房也收着啊。 对， 刚要往下写， 嗯， 坏了， 怎么了？ 他这么一转呢， 啊， 把这镜子呢，这面就冲我大爷了。 哦， 把当铺里边东西都给照出来了。 是 啊，我大爷又把账房先生拦住了， 嗯，别忙，还有， 还有，那有8仙桌子以上，椅子两把，胆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说这我写不了了，这个， 没法写了。 欣赏了这段当行论，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常宝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渭水河》。 哎，有人说了，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怎么在台上就像很随便似的。这是个功力啊。 是是， 哎，我们有基本功啊。 哎， 不是说在台上随便乱说， 没有， 想说什么说什么， 那哪成？ 那不行啊。 对， 还有人说，那你们要忘词儿怎么办呢？ 哈，忘词儿， 一般是忘不了。 对， 忘词儿你也听不出来 啊？怎么听不出来？ 因为我们也有个暗号。 咱们有什么暗号？ 比如说我这说着说着我忘了 啊啊，这什么意思？ 我这一歪嘴，他跟着就说， 哎，对， 他这一说，我这想词儿啊， 是是， 我这一想词儿不想出来了吗？ 我知道他忘词儿， 哎，他说着说着忘了， 嗯， 那这，哎，跟我一歪嘴，我也接着说， 对对对， 哎，我们俩人。观众哪知道啊， 观众看不出来， 以为我们出洋相呢， 就是， 哎，就是说我忘了冲他一歪嘴， 哎， 他忘了冲我一歪嘴， 那咱俩要全忘了呢， 那咱俩人就 什么毛病啊，这 唱戏不行啊，今天演这个明天演那个，还有那一赶三，今天晚上啊我演三个角色， 嚯， 仨名字， 嗯， 你有时候他就错呀， 啊，是啊， 有一次我听那个叫什么三国戏， 三国戏 啊， 哪出啊？ 就那个甘露寺， 哦，要叫龙凤呈祥， 啊，对，那演员是花脸吗？ 啊， 他去那个孙权， 哦，孙权花脸， 一报名字把名字给忘了， 哟，忘了， 不是孙权吗？ 啊， 还不错，记住孙字了， 哦， 权字忘了， 嗨， 台上打旗儿的，你想我得告诉他呀， 啊， 不行。他离着观众近呢， 哦， 他听不出来，观众听出来不就坏了吗？ 就是啊， 他很聪明， 他怎么着呢？ 打个手势， 怎么打手势？ 不是拿那旗子吗？挡着呢， 啊， 就这个拳头伸出来了， 这什么意思？ 没那意思，你这有孙，我这有拳，这不孙权吗？ 哦，对对对， 念对了，念错了， 念错了， 俺孙锤 啊。孙锤， 这三国有孙锤啊， 哪儿找孙锤去， 啊，哎，有的演员忘词啊，他还真聪明 啊。 有一次我听一忘词儿， 什么 很有意思， 什么戏， 打棍出香， 哦，问桥闹鼠， 啊，对， 打棍出香， 他演那个谁吗，范仲宇 啊，范仲宇 有那么几句唱 啊， 是才桥过对木论，老子名叫郭登云，迈开了大步啊，朝前奔啊，我就来到此地府门， 哎，是不是啊？对对对， 是不是该乔布对我论？老子名叫葛登云。 嗯， 老泽就是老贼呀， 老贼 他要上口嘛， 对， 老泽名叫葛登云， 嗯， 葛登云这名字忘了， 哟，把葛登云这忘了， 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是啊， 这演员聪明啊， 嗯， 本来是没有白口，加了几句白，观众还听不出来， 是吗？ 是才桥过对木论，那老泽名叫 葛登云， 参， 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京剧的规矩 啊！ 在台上临时发生什么问题了， 嗯， 或者你忘了词儿了，他这么一比划， 嗯， 打场面的也不打了，拉胡气的也不拉了， 嗯， 这叫柱头， 哦，叫柱头。 他加了几句白， 怎么说的？ 老子名苍，哎呀，听着， 嗯， 是才我在山中折樵夫。对我说的是明明伯伯， 嗯， 我怎么一时会向他啊不起， 你忘了还想得起来啊， 就是他忘了，哎呀，单说是这 是 一比划呢 啊， 让他起家伙点儿， 起什么家伙点儿， 这叫乱锤啊， 哦，打乱锤， 单说是这 这是干嘛呢？ 在台上公开想词儿的， 哦，想词儿的， 绕了俩圈愣没想起来， 呵， 绕到打鼓老那儿了，告诉我什么词儿 啊？ 打鼓的说那再绕一圈吧，我也忘了， 太好